道瓊斯指數報33,962點，升142點。標準普爾五百指數報4,207點，升2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764，日元109.19，瑞士法郎0.912，加元1.231，人民幣6.475，英磅對美元1.395，歐元對美元1.211，澳元對美元0.777，新西蘭元對美元0.724。倫敦金本安司買入1,761美元。賣出1,762.3美元。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大約23度。聽日日間天晴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微風。展望週末期間大致天晴及炎熱。星期日晚上至下週初有幾陣驟雨。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24度，相對濕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如果十分是满分，你觉得波城的大胆指数有几高呢？ 我觉得是5分。刚才你都说你怕鬼片啊，那啊我想你跟我差不多，应该都是啊少少怕啦这样咯。我是 Paula 欧子林，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是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磨利敏感时刻。 又到星期四晚的敏感时刻，直播室里面有敏大人，还有我磨咁，当然永远十点钟的时候会有李亚力在这里。Hello, 敏大人好，磨利好，各位朋友好。 是啊，你好啊，今天你终于都讲笑片了，是 不是？没错，真是醒目。今天我想介绍一套是 N 平台播的，就是一套2019年的印度喜剧。印度喜剧都挺有趣的，就叫做与世隔不绝， 系咁，但系佢决定隔不绝， 即系隔唔绝啦，与世隔绝，但系中间加个不字。咁但系英文戏名比较特殊嘅，叫 House Arrest。咁 House Arrest 其实就即系软禁嘅意思啦。 系啊。 咁但系就唔知咧，其实冇人软禁佢，佢自己宅喺屋企嘅啫。咁但系佢即系戏名系几得意嘅。但系我睇一睇，咦？点解咁有趣嘅咧？咁同埋。虽然好长啊，1小时44分钟啊，但系睇落去唔觉嘅。 其实如果喜剧嚟讲，哦，咁啊系， 系啊，唔系噶，有啲佢冇乜堆砌嘅喎， 系， 佢又唔算有堆砌， 会唔会拖啊？ 又唔觉得佢拖， 系， 我觉得佢嗱，佢有个好巧妙嘅方法拖嘅，系拖噶啦。 哦，又系歌舞啊？ 唔系，因为歌舞虽然今次都有，但系就唔系用嚟拖戏。 哦， 佢系有一个剧情咧，系我嚟拖戏。 系， 但你话佢有冇用咧？嗰套剧情佢系真系有用。 哦， 即系佢好醒嘅，即系呢个编剧编得几好。咁有啲特色嘅，讲下导演先啦。我努力一下，因为啲印度话好难翻译。咁咧就导演咧就系萨山卡歌许。 系， 同埋萨米特巴素， 系， 两个剧两个导演啦， 系， 咁啊编剧咧就系萨米特巴素有份嘅， 系，咁啊编剧加导演啦，即系其中一个系， 唔知係因為編劇編完就去做導演啦，或者係佢係導演就走去編劇咯。 係， 就唔知啦。咁主演咧就有主要兩個人物，即、就、係、是、男主角、女主角啦。男主角咧就阿里法扎勒。女主角咧就斯丽雅皮卡皮贡卡，咁呢个斯丽皮贡卡我查过，原来佢都做导演嘅，但就唔系呢套做嘅， 仲要几靓女嘅， 几靓女噶，佢又有声诶襟睇嘅佢个样，即系唔系嗰啲霎眼娇， 系 咁同埋佢有啲味道嘅， 系 佢嘅演绎方法，佢讲对白嘅模式咧系有啲味道，所以都几襟睇，几靓吓，即系佢嗰种唔系嗰种化妆化到好奇怪嘅靓。咁講下特色先啦，咁點解我會睇佢啦，第一超低成本啦、因為其實得一間屋嘅啫，冇外景嘅，外景係少少下面樓下嗰啲街景啲咁多嘅 門口或者門口 門口、或者一條街、最後有條街景少少 好慳錢、 但係點跳舞呢 呢個就係佢好厲害嘅地方啦，一陣先講俾你講， 你諗下嗰啲 staycation 幾廿人一間房都係咁 咁啊，未講到嗰度啊，一間好精彩嘅。 系 咁就嗱，呢、這個男主角住呢間屋可以咁與世隔絕咧，都係真係好難得啦。香港就好辛苦啦，但係佢一個人住一千尺咧，我覺得都啱啱好嘅啫。即係如果我有一千尺咁嘅屋，我都可以搭。 但係與世隔絕，即係佢都係喺啲鄉郊地方啊。 佢又唔算佢係城郊。咁佢棟樓好靚嘅，即係佢棟屋得唔知兩層定三層嘅啫。咁佢有鄰居嘅，有樓上同埋樓下，因為佢對白裏面講過有樓上同埋樓下嘅。咁、所以其實係有人住嘅，成棟樓都咁，同埋佢門口有個 secure 啦、其實有兩個，一個出現，一個唔出現嘅。即係一個 一個唔出現， 唔係瞓咗，一個係周圍走，一個係坐門口。 哦， 即係一個巡嘅，一個淨係坐門口。嗰、個坐門口嗰個咧，淨係做一樣嘢嘅啫，就係、是、叫訪客咧簽名。 哦，咁、好好做啊！呢、這個、 包括警察，最好笑就包括警察嚟咧，佢都要佢寫低嘅。 係，即係敬業， 好盡責嘅。係係係，咁總之間屋好靚啦，一千尺。又唔算簡約主義嘅，但係就冇乜多餘嘢啦。但系个厅好大啦，好舒服啦，啲阳光灿烂啊，有露台啊，咁样好靓仔。好啦，咁跟住咧，佢有个我觉得好得意嘅地方，佢有个新颖嘅分镜法。譬如我哋而家做嘅方法，好多时候，譬如打电话，咁我哋就影，譬如男主角打俾个朋友啊 ，JD 啊 ，JD 成日出现噶嘛。咁佢打俾个朋友 JD 嗰阵咧，咁我哋而家做法就系影下男主角，跟住影下 JD， 跟住影下男主角啦，系咪？ 同埋影下电话， 影下电话啦。先进啲嘅就加个bubble 喺度啦，即系有个插镜喺度啦。咁佢咧就犀利啦，佢模仿咧呢个 AR 形式。大家知系咩啊 ？AR 系 Augmented Reality 系啦，咁咧就好似喺即系我哋观众睇落去咧，就好似喺间屋隔篱咧，突然间出现咗啊 JD 嘅人，同埋佢嘅 虚 立体噶嘛，系啦立体嘅、但佢扮紧 AR 嘅，我知道。咁啊扮完 AR 之后咧，咁啊画面斩斩下之后咧，就接通电话咧，就实景出现啦。咁即系个厅点解要咁大咧？因为个厅咧系负责做埋其他景嘅，咁佢好迁就得好好噶。譬如佢有阵时会喺个JD 自己间房啦，咁其实就系个客厅隔篱摆张大床啦，或者佢喺夜店啦，又或者佢喺啲百货公司啦，咁就系个客厅同埋隔篱嗰个商品柜啦，即系佢同一时间出现两个唔同嘅情景嘅。咁佢有幾個位好笑嘅，因為佢試過係出現一個廁所嘅， 係即係個大廳入面有廁所， 唔係個大廳係有另一個奇怪嘅廁所， 係 因為佢 AR 咗之後，佢 AR 咗人哋可能係餐廳嘅廁所，係 啊， 咁佢就喺個廁兜嗰度就喺度講嘢，咁啊做咗扮照鏡洗手喎，係咁樣，咁佢呢個方法幾得意，佢係貫通曬全套戲嘅，即係佢用任何情況，只要打電話咧就會出現噶啦，咁譬如有一段咧就係講佢同呢個女主角傾電話嗰陣咧，咁女主角搭的士走啦，印度嗰啲的士喎，咁嗰啲的士係嗰啲卜卜嗰啲三輪車嚟咁，咁佢又擺個三輪車喺個廳度，即係佢 AR， 即係佢真係玩曬 AR 呢樣嘢， 但 係好笑。 雖然千幾尺啫，係咪真係？即係你周邊嘅嘢咪會好窄咯，變得 佢好細， 我想象唔到咯。 唔係佢 AR 出現嗰嘢好細， 哦，即係縮細咗啲嘅， 係好集中嘅，即係譬如廁所就係得個尿兜嘅啫，係啦咁樣。咁跟住咧有一個吸引嘅地方咧，就係佢呢套戲咧，佢有兩個文豪一路都收埋嘅， 一個咧就係點解男主角卡蘭咧要宅咗咁耐咧？即係佢匿喺間屋度九個月，九個月都唔肯出門口。 佢唔使做嘢噶， 其實好適合各位如果 quarantine 緊隔離緊嘅朋友去睇睇。 九個月啦，係啦。咁當然劇情有解釋嘅。 嗯。 咁就跟住咧就係女主角阿塞拉點解會找上門去訪問？因為塞拉係一個女記者嚟嘅。咁點解佢會無端端走去訪問佢咧？係。咁為咗要解決呢兩個答案咧，佢就成日都有啲暗示喺度嘅。我就叫做一雙一對暗示啦。 係。 譬如咧，佢男女主角都要帶埋同一款好古老嘅電子錶。銀色嗰啲，跟住咧佢有成日都有一對杯嘅， 嗯， 佢飲咖啡嗰陣咧，永遠都會出現一對一對一對嘅杯嘅， 嗯， 咁當然有啲隱喻喺裏面啦，咁亦都係可以吸引到你繼續睇落去嘅原因嚟嘅。 係，咁啊，暫時咧，李亞力都講咗與世隔不絕呢套印度喜劇片咧，有啲乜嘢嘅前設啊？咁到底呢個女記者點解要成日揾呢個男仔咧？咁啊，一首歌翻嚟之後咧，再同大家傾下。 假信你都分得到，醉了吗？上我家半夜皆大会客仰慕，躲住被窝跟我跳舞。大力 flow on a roll， 轻呼不需急躁，越是被诱惑容易 oh no， 手中配上上弹舞，甜蜜肤浅太动，这晚气氛最好。Baby 别再等。焦点放空，这段是大抱拥，街坊身体接通，将你我冰封解冻 ，body to body all day， 全部解开啲楼都 OK， you wanna let's go all the way， 从这个世界永远抽离。光阴寂寞飘火抱紧，快乐太陌生，为何沉沦伤心？有爱为何滚烫？来继续卸下防备。是快感，感动谁体温？黑夜若太狠 ，So say the word。 时间翻嚟啦，李亚力今日带俾我哋嘅咧就系叫做与世隔不绝嘅电影， 系啦，一套印度喜剧。 嗯， 咁呢套喜剧咧，虽然系与世隔不绝咧，但系其实就隔唔绝嘅。 系， 即系虽然佢成日宅咗喺度咧，咁但系佢都要生活噶嘛。 系， 咁所以咧剧情方面咧，其实佢只系讲咗一日嘅啫。 嗯， 系咪一系啊？如果严格嚟讲，因为讲咗廿四小时。 吓 ，OK， 廿四小时多啲啲嘅啫。 佢九个月嘅与世隔绝当中，佢净系讲咗一日啊？ 唔係佢講最尾嗰日。 哦，即係佢嗰一日之後就唔使再隔絕啦。 係誒， 咁梗係有嘢發生令到佢 係啦，就係佢講有咩事，係咪有咩事發生？主要是那天啦，咁前後鋪展嗰啲，其實加埋我大概估佢24到極其量30個鐘嘅啫。係 ，OK， 即係唔係，即係佢唔會講曬279日嘅。 嗯， 咁所以電影開始咧，為咗要介紹呢個男主角咧，佢點解要擲喺二百，即係佢擲咗279日咧？究竟佢做咗啲乜嘢咧？咁其實就喺屋企打掃啦、照顧花草啦、食飯啦、瞓覺啦，同埋去露台睇下附近啲鄰居嘅生活啦，就咁啦。 咁幾好啊，但係好悶喎，覺得你九個月就係做呢啲嘢喎。 咁同埋咧，佢利用呢九個月咧，學識清潔啦，專業地清潔間屋啦，同埋咧學識咗專業地去煮食啦。 有冇睇片㗎？佢有冇 誒？佢冇，佢有，佢識上網嘅，佢係一個。唔係一個 nerd 嚟嘅，就係佢一個聰明人嚟嘅。咁佢其實好多嘢都係靠二百七十日。佢話即係經過咁多日咧，其實咩都會學識噶啦，好多有趣嘅嘢都會學識嘅。咁啊，樓下頭先我咪講有鄰居嘅，樓上同樓下咁。咁啊，樓下嗰個鄰居係個女仔嚟嘅，叫碧琪。咁呢個碧琪咧，佢阿爸咧就係生意人兼前黑道老大嚟嘅。咁所以咧，佢身邊咧，即係呢個女仔嘅身邊咧，成日都有一個高過門楣嘅保鏢叫 Rambo。咁咧，佢呢一日咧，阿碧琪咧就突然間砰一聲衝上嚟啦。咁咧就叫阿卡蘭咧幫佢收一個包裹，突然間有冇送個包裹嚟㗎？你幫我收起佢。咁因為咧佢晏啲咧就要去參加婚禮，咁佢有啲親戚朋友咧就會去佢屋企嗰度咧就去換衫嘅，所以佢唔想俾人見到嗰嚿嘢。咁但係實際嗰嚿嘢係咩嚟嘅咧？咁好快大家就知啦，就嗰嚿係裏邊藏咗個人喺裏邊嘅，一個好細粒嘅人，係啊，好細好細 size 好細嘅一個男人，係咁啊，仲要扎住曬嘅，咁啊封埋口咁樣暈咗喺裏邊，咁啊好驚啦，卡蘭。咁呢個時間咧就因為之前咧佢個老友 JD 已經打電話嚟㗎啦，咁JD 嘅朋友嘅朋友咧就叫做蔡拉啦，係女記者嚟嘅，咁啊對阿卡蘭嘅情況好有興趣，就要嚟訪問佢。咁喺收完個包裹咧，咁呢個蔡拉咧就已經敲到個門入嚟啦，咁啊直情自己走上嚟，好得意嘅佢兩個溝通咧就係、是、無論卡蘭講唔好咧。點樣講唔好法呢？阿蔡拉都話：哦，咁啊好啊，咁我就嚟啦咁。好揀嚟㗎呢個女人，即係嗰人係記者嚟嘅，即係佢無論點樣答佢唔好都好，佢都係會上嚟。 咁其實可以 唔係而家呢啲人都係咁樣㗎。即系唔系唔好，唔中意面对现实噶，输又唔认输啊，咁样 好有趣。咁啊，不过佢靓女啊嘛，我之前未见过佢靓啊嘛，见到佢靓，佢都系改变心意嘅。好啦，咁啊，透过个 即系丑就唔得噶，系 应该系啦。 丑嘅话门都唔咩入啊， 系 冇错。咁咧就呢个访问佢都系做访问嘅，真系佢真系记者嚟嘅，咁啊做访问啦，咁啊知道咧啊卡兰嘅背景啊，佢之前系个 banker 嚟嘅，所以搵到钱啦。住得喺豪宅啦，咁但係因為工作太忙咧，冇時間喺間屋裏邊，咁所以佢六年之後咧，毅然放棄佢嘅 banker 嘅生活啦，咁就自己喺間屋度住啦。咁咧平日咩做咧？就炒炒下股票啊，或者做啲網上諮詢咁賺錢嘅，即係佢成日有賺錢嘅。咁咧雖然佢佢話自己已經擲咗九個月啦，咁但係其實日日都有人騷擾佢嘅，譬如有人 叫佢俾 貼紙，唔係送外賣啊，佢要升噶嘛，而家送外賣，咁啊，即係成日都係送錯嘅，唔係送樓上送樓下，就硬係咧就會送去佢嗰度嘅，但係佢唔係佢自己煮噶嘛，係啊，咁啊或者有一個因為佢成日都有一個我哋成日頭先咪講一個成日唔見人嘅 secure 嘅，咁咧佢就拜託嗰個 secure 咧就因為佢有架車嘅，咁啊比如車時佢得閒咧就開下佢，得閒就發動下，等佢唔好咩啦嚇。咁最好笑系咩咧？就话佢上一个 secure 咧就偷咗佢架车走，因为佢俾条锁匙佢。 算啦，佢 bank 卡你唔有钱 就。系佢唔出门口啊嘛，佢就系俾条锁匙帮我摊下车。 咁佢仲要留架车嚟做乜咧？ 咁佢后屘又再买架车啦。我唔知道，佢解释唔到啊呢样。 但系佢主要嗰条故仔线系咩咧？即系而家你讲咁多都系佢喺 佢就系个访问 与世隔绝嘅时候，就咁佢个 life story 系乜咧？ 系啦，佢嘅 life story 就係透過嗰個訪問嚟知道佢之前嘅 life story 係咁。 哦， 咁當然啦，呢兩個人獨處，因為其實佢成間屋得兩個人嘅啫嘛。咁啊訪問咗之後咧，咁啊女記者就離開啦。咁啊有啲 upset 嘅男主角。咁但係咧唔知點解 一日都 upset。咁佢唔係因為佢個女仔嘅，可能佢講翻佢以前， 講翻以前啲事， 即係懷緬過去嘅嗰段故仔。 少少啦嚇，因為佢都解釋幾清楚嘅。未去到氣慾喎，但係咁啊跟住咧又。離開咗之後咧，本來咧佢已經要探呢、這個女記者想探聽佢嘅過去噶啦，咁但係又失敗啦，因為好多即係佢成日都出出入入喺度阻住佢啊嘛，所以佢驚佢搞佢啲嘢。咁跟住咧佢離開咯，咁啊女記者離開咗之後咧，又直口翻去， 啊，我公司冇电啦，我打唔到嗰份report 啦，我要打埋先可以发去机关报馆咁。咁又翻翻上佢屋企咧，就借佢部电脑喺度打嘢。咁咁一打咧就一晚啦，即系搞到成个下昼，跟住咁咧就最尾咧呢、這个女记者嘅美貌咧，即系触动到阿卡兰啦。咁于是乎咧，跟住就一定系浪漫爱情啦，即系孤男寡女共处一发，跟住又一发生啦。咁头先我话嗰个好短嘅啫，其实系啊，即系听落去其实好短嘅啫嘛。咁佢咁摄咗条咩线落去拖咧？就系、是、嗰个 打字，头先你话打成个下昼， 唔系啊，嗰个包裹啊， 哦， 记唔记得啊？ 系奇怪嗰个包裹，收到。 刘碧琪 系 刘碧琪送咗个，其实一个 gift 嚟嘅，旅行 gift 嚟嘅，里面装咗个人噶嘛。 嗯， 咁但系嗰人咧唔系死咗，系晕咗啫嘛。咁佢成日喺度挣脱啦，想走佬啦，咁。因为阿碧琪讲噶嘛，如果你放走佢或者你拎佢俾警察咧，我就搵人杀咗你。佢系黑社会嚟嘅，咁所以佢千方百计想即系等佢唔好出声。咁即系喺个屋里边咧，其实有三个人嘅、男主角、女主角同埋喺 keep 里边嗰个人。 系，佢冇放佢出嚟啊？ 冇放佢出嚟啊！但系 keep 里边嗰个人咧系冇对白嘅。 系， 佢好好笑啊！佢系负责晕三次嘅啫， 晕三次， 每次挣扎系啊，每次挣扎要离开嗰阵咧，一系就卡兰搏晕佢，一系佢自己搏晕自己，即系撞亲个头，一系咧就后屘卡兰顶佢唔顺咧，就索性因为俾嘢佢食啊嘛，就放啲安眠药等佢瞓咯。 哦， 咁好瞓。咁总之咧，佢每一次武器做嗰阵咧，即系男女主角武器嗰阵咧，佢就会入咗去搞嗰个人。咁其实就好荒谬嘅一件事，因为其实冇嘢发生嘅成件事，即系佢冇死到噶嘛，咁温馨咗一晚之后，第二朝一早咧，咁嗰个楼下阿碧琪就上嚟收翻件货啦。咁、其实又冇事嘅，本来要杀人灭口嘅又冇事嘅， 即系 最后咩事都冇发生过，反而系阿碧琪咧就话：点解呢个女仔咁好，你唔追佢？咁啊，终于就启动咗佢嘅决心，咁就系想追出去，即系离开嗰间屋啦，已经吓 去追翻呢个记者。 系啊，追翻记者。咁其实中间有一段好伤感嘅嘢嘅，咁我就上穿啦。 系留翻伏线啦。 系啦，即系其实就系点解阿卡兰会匿喺屋企200多日？ 嗯， 呢、這个佢有一段古仔系讲呢样嘢嘅，其实讲得好好嗰段。 嗯， 咁又唔使 flashback 嘅。 系，咁你啊？系咁，你阿力今日讲嘅呢套咧就系印度嘅喜剧电影啊，叫《与世隔不绝》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可以上网 search 下，了解多啲啦。咁啊，今日 thank you 晒你阿力啦，拜拜。 好，系，拜拜。 信仰还会成熟地推敲我态度立场，谁能叫我爱上升起我，还有能耐及专长，虽则试过为你失常，扭曲性格便纵坏你嚣张，有自尊我便够好，我做我原来随时做得到，爱是平等就此宣告，我立志撇下你得意自豪，有下一个话我好，仰望我平平庸庸亦美好，往日被爱情 就是讲到呢在爱情方面呢都会有两种人的一种呢就是呢要你与世隔绝不给你跟其他朋友啊有任何联络另一种呢就是好开明的就是你喜欢出去玩啦出去玩啦咁样。咁如果你是前者的话绝都会跟你讲声醒啦是时候醒啦佢是曾若骅转过头十点半新闻返嚟继续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本港出现社区首宗源头不明带有变异病毒株的新型肺炎个案，涉及一名2019年抵港，居于东涌影蛙园月桃轩第十一座。近期冇外遊記錄嘅菲傭，佢照顧嘅一名十個月大女嬰亦都確診。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林敏健話：中心非常重視個案，全座大廈居民需要接受檢疫。疫苗氣泡今日起實施，有酒樓嘅大部分員工已經接種第一劑疫苗，可以放寬營業限制，喺特定範圍內提供六人一台。堂食時間延長至凌晨嘅十二點。酒樓負責人表示，會調動未有接種疫苗員工的上班時間，亦有酒樓負責人表示，難以強迫員工接種疫苗，會維持現時四人一台的安排。尖沙咀一間重開酒吧的負責人表示，政府要求員工及顧客都接種疫苗是相當嚴苛，估計重開之後都只有約兩至三成的生意。香港酒吧業協會主席錢俊永表示，協會約100間酒吧由今日起免費向已經接種疫苗的市民提供酒吧100元現金消費券，希望吸引更多顧客。印度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惡化，再多接近38萬人染疫，全國累計確診人數超過1800萬，超過20萬人死亡。確診個案持續創新高之際，西孟加拉邦的地方選舉繼續舉行，令人關注疫情會否進一步蔓延。印度的醫院床位、氧氣等醫療物資供不應求，幾十個國家伸出援手。美國白宮說將向印度運送總值超過$1亿的物資，包括氧氣樽、N95 口罩和快速測試劑。美國提供援助物資的同時，亦都向印度發出旅遊警示，呼籲美國公民不要前往，而在當地的美國人盡快離開。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33,868點，升4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200點，升咗1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764，日元109.08，瑞士法郎0.911，加元1.231，人民幣6.479，英磅對美元1.395。歐元對美元1.212，澳元對美元0.776，新西蘭元對美元0.72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62.06美元，賣出1,763.02美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嘅天氣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大約23度；聽日日間天晴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微風。展望周末期間大致天晴及炎熱，星期日晚上至下周初有幾陣驟雨。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24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入读2021-22学年指定自资副学位课程的学生， 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22,050元或者38,400元的学费资助，金额视乎课程而定。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这个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人气我取，因为真的好嘛。 有些异性气性逃不出新气候的后遗症，需要斟满杯气清，太多喊声怨声，听不见雪落有声怎压抑，世道不见得太平。 Tommy 呢首 demo 一开始咧就系作俾其他歌手嘅，但系种种原因底下，对方最后冇采用到。到佢做自己嘅 solo 作品，佢仍然好喜欢呢一首歌 chorus 嘅 hook， 于是决定重新编曲，人气我取。作曲何家美 Adrian Fresh Life 嘅 Lock Out， 填词有陈志林，编曲 Tony Why Not Adrian， 监制亦都系 Adrian。 从一滴鲜血肉身温柔，你走的审判的眼睛。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何家明《生存模式研究所》。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阿天啊，记得提你老公要啱 size 啊！ 我知噶啦，冇咁大个头，唔好戴咁大顶帽啊嘛。 佢哋系咪话我不自量力啊？ 仲有阿天，提佢记得要扎啊！ 经文啊，佢成日嫌麻烦啦，唔肯扎啊！ 喂，你两个究竟讲乜嘢啊？ 诶，讲紧你去工地翻工个顶安全帽要啱 size 咯， 唔系咯，吊运嘅时候啊，要扎好啲嘢啊，唔好散收收啫嘛。 哦，咁我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免遭堕下物撞击，安全要点你要识。 喂，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磨利敏感时刻。 就好想问你个问题啊，因为其实问大人而家咧，除咗一直大家都知系作家之外咧，亦都系一个导演啦、啊。咁咧今日咧个题目咧，就正正都想问一下，因为问大人对于我嚟讲咧，我觉得你嘅故仔系好丰富嘅，完全咧就可以系真系出一本嘅自传嘅。因为我觉得你系好多人嘅借镜，尤其是你嘅努力啊，我亲自睇到问大人点样努力地希望实现自己导演呢一个嘅目标啦嘅时候，我就觉得。哇！敏大人真系好劲啊，佢真系会实现到啊咁样。咁我想问大人啊，你有冇谂过自己都会写一本自传或者拍一个纪录片或者一个嘅电影系关自己事嘅咧？ 嗯，多谢阿莫莉嘅咁正面嘅。 我唔系抬举你噶，真心嘅。 OK， 因为我睇住你几辛苦去做啊嘛呢样嘢。 啊，多谢你睇到啊。咁我自己就冇觉得自己嘅料系足够去做一个自传啦，因为对于我嚟讲，哇，嗰啲人物传啦，咁咪会系一啲点讲啊？对世界有一定嘅正面影响，甚至负面影响都得。但是真的要小心处理他的故事啦，但是即应该是对整个人类、啊、有一定的裨益啊，咁样我觉得咁就值得写咯。咁我觉得自己未曾到呢样嘢噃。 但系我觉得你系令到好多人嘅学习对象啊，尤其是我哋女性们点样去自强啊，点样去为自己而快乐，而唔系为其他人快乐，系我呢年纪里面喺问大人度学识最要学识嘅事啦。但系一定咧，身边有好多嘅人咧都会想做呢一样嘢噶，唔知点解噶，即系个个都一定会觉得自己就算几平凡都好，都一定会有一啲记忆啊，或者一啲曾经遇过嘅经历。是很深刻很想去做的嘛，但是作为一个作家编剧和导演，我想问一下问大人，你觉得呢，如果是要拍一个的自传式的纪录片，又或者写一本的自传，你觉得 咁樣去幫人寫會難啲，定係自己寫一個劇本出嚟再拍係難啲嘅咧？ 我寧願虛構一個劇本， 係啊，因為係咪因為有啲可能真係其實比想象中平淡，但係你又要拍到出嚟嘅時候好精彩，呢、這個難 又或者精彩得滯，辣到唔知啲咩人 係。 嚇、啊！咁你又唔講得啦， 係，所以其實如果我哋喺 N 字頭嘅平台睇到都紀錄片嘅時候咧、嗯，精彩嗰啲我哋都覺得真係要拍手啊，係咪咁 咧？但係紀錄片啊，同你真係拍一套 feature film 講一個人唔同啊嘛，嗰、嗯、啲、嗯，因為紀錄片嗰、那個人自己有片俾你噶嘛，係、嗯，譬如你。拍《禁地傳》咁樣，咁你真係見到喺你喺新聞或者係歷史片段當中，佢可以出場，然後你就嗱，你睇下有圖為證啊，有圖有真相啊，而家唔係我捏造嘅咁樣。咁但係如果你真係拍一套 drama， 咁、 嗯、 有時喂佢嗰刻即係多刻咧，係咪真係講緊呢一句對白㗎？例如你講啊呢、這個法國皇后、嗯、Maria Antoinette， 有啲人話。俾佢聽誒，喂出邊啲人問啊，已經冇麵包食啦。咁跟住傳説中啊，佢咪講句嘅冇麵包食，點解唔食蛋糕啊？咁、到底呢句對白係傳出嚟啊， 定係真嘅咧？ 定係係啦係啦。咁你真係要做一個考證，咁就變咗你每一句説話、每個動作、每個情節，你都要考證喎。咁係咪你話虛構出嚟容易啲？ 係絕對認同。 仲有個真嘅嘢先可能會激嬲人添啊！ 係啊係啊係啊！之前都聽問大人都有講過有一個嘅你之前又講過一個係 咪貓咪後講嗰啲就冇講啦？ 唔係，你好似開咪又講過嘅，跟住之後一啲外國嗰啲嘅名人嚟嘅，咁跟住之後好啦，但係咧即係好多人都會可能都有少少未必會分清楚，喂咁究竟傳嗰、那個傳奇啊、自傳啊、又或者係一啲關於紀錄片啊咁樣嘅嘢嘅，咁但係咧其實咧原來乜嘢叫傳奇啊、傳記啊呢啲咧，咁其實傳記咧係呢個文學嘅題材嘅其中一種嚟嘅，喺早期文學入面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其中一個書寫嘅形式啦，同埋咧頭先都講咗啦，其實傳記咧唔係一定係書嚟嘅，佢可以是一套电影，咁当然啦，叫得传记啊，这个自传啊，所有嘅嘢都一定要系真实，同尹大华斋，喂，你唔可以虚构嘅咁样。咁原来有分嘅、哦，即系唔同嘅形式，有唔同嘅手法去 present 出嚟，即系去表述出嚟啦。例如一啲政治人物嘅传记嘅话，通常大家都会睇到嘅就系着物于佢嗰啲重要嘅政治啊、政治嗰啲事件啊，一定会放到好大噶嘛，或者佢哋点样去会谈啊，一啲歷史嘅事件等等，如果演員嘅話，硬係咧唔知點解啲人咧就會覺得對佢哋嗰啲人生經歷啊，甚至乎佢哋嘅愛情史啊，唔知乜特別好奇噶。但係你冇發現啊？即係如果我睇演員嘅一啲傳記嘅話，我會好想睇佢私底下生活嘅嘢多啲啦。係啊，咁如果政治人物就真係睇下佢點樣正面交鋒啊，跟住點樣， 但係都要睇下佢私底下嘅生活嘅， 都有嘅。咁跟住另外，如果科學家嘅話咧，即係大家都會好著重於佢生老歷程啊，讀書嘅時候發生咩事啊，點 解佢 咁叻啊？ 突然間嗰、那個頭頂嗰個電燈泡會著嘅，係 啦係啦，好想知呢啲嘢。咁所以原來都有分嘅。咁但係咧，亦都啦有一啲就係自己寫噶啦。但係咧，佢哋都網上面都有人講，就話其實而家反而咧越嚟越多嘅名人，佢哋如果出嘅一啲嘅自傳咧，睇到個作者嘅名咧，即係譬如好似我之前都有講過，我走咗去書局度睇書嘛，啲作者個名字真係唔係嗰個傳自傳啊，或者傳記入面嗰個人個名嚟。 咁有兩種噶嘛，有一種就係自己去傳嘛，係就叫 autobiography， 就要加 auto 嗰個字喎，係佢自己喎、但另外一種就 biography 啫嘛，就係我哋寫佢啊，或者其他人寫佢。 是啊，甚至乎他们就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名人太忙的关系，大部分很多都是找人帮写。 其实不是忙啊，第一呢是有啲名，如果你自己寫自己，你會唔會將唔好嘅嘢寫曬出嚟啊？ 咁啊係，但係嗱，其實如果呢個又係嘅，如果你真係去揾人幫你寫，你會唔會講你自己唔好嘅嘢先？你都未必會講 嘅 喎。 所以 Steve Jobs 咪勁咯，Steve Jobs 佢有本自傳嘅。佢係請一個好有聲名，同埋好有可信力嘅自傳作家去幫佢寫，即係佢意思就係攞咗個中間嘅平衡啊，即係又唔係我自己自吹自擂，係嗱，我而家請呢個人咧就係、 是。講到明好中肯噶啦， 係啦，唔知邊個同幫邊個邊個名人寫噶，佢好中肯噶。就算我應該我改變唔到佢嘅立場嘅，咁但係 我就但系我相信比佢写好过比边个批写 系啦，或者自己写咁。咁啊，绝对认同，同埋敏旦讲嘅绝对都系正确嘅，因为其实都有分唔同嘅自传嘅形式啦，或者传记嘅形式嘅。头先都讲啦，有啲就真系自己写嘅咁样啦。佢会写翻晒自己嗰一生人或者大半生人啦，前半生啦，未至于一生人嘅，因为佢未死之前写嘅，就因为个作家自己写翻。例如好似之前溥仪有一本书啦，即系当年啦。 前半生啊， 系啦， 睇过啦呢本， 系啦， 佢应该自己写 嘅， 佢 自己写噶、所以就系其中一个就系呢啲叫做自传嘅传记啊，即系自己写嘅传记。例如张爱玲嘅小团圆啦，都系佢自己写嘅。咁跟住咧，有啲就系回忆。回憶錄嘅傳記就係佢哋咧就會有啲相識嘅作者咧，咁就會揾咗嗰個主角嘅親戚啊、朋友、同事等等咧，去回憶翻佢當時發生咗啲咩事而去寫嘅，甚至乎就係頭先所講嘅採訪形式，咁就係有啲人就幫佢寫，咁啊問佢好多問題，咁啊或者去跟佢相處啊，咁去形式去寫一本嘅傳記嘅。想帮一啲身边嘅名人啦写一本传记，或者都好好奇啊，点解嗰人咁厉害咧？所以就好好奇佢人生到底系点，而所以好多人咧就会想帮佢写，或者好想了解呢个人。 呢、个成日我嚟鼓励啲后生仔嘅。如果佢哋唔开心嘅时候咧，佢点啊咁惨啊，我有咁多挫折，我梗系要有挫折啦。如果唔系你成功嘅时候，你本传记咪好闷咯。 系， 净得成功成功成功成功啫。 係啊，咁啊，同埋咧，就亦都因為咁樣咧，不過有好多挫折嘅人咧，亦都好想就係從佢哋身邊學習點解佢哋咁叻咧。其實可能學佢哋嘅十分之一啊，甚至乎一百分之一啊，已經覺得好滿足，所以就希望尋求係睇佢哋嘅自傳或者睇佢哋嘅傳記，睇下可唔可以有啟發到自己啦。即係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傳記都會有，成日書局裏面都動曬喺度。其中一本咧，我都睇到咧，就係啊一個咧關於美國嘅投資者，嗰、那個投資者個名咧叫做華倫愛德華巴菲特。文達一定認識佢、因為即係我就咁睇嗰本書，我都睇到，誒、我認得呢個人啊，係啊，咁跟住佢咧有本書就叫《雪球》啊嘛，咁今日呢本書咧就係、是、其實有講佢到底一個咩人咧咁，咁其實咧呢一、這個咧就係、是、美國嘅一個投資家、企業家，亦都係世界上面堪稱最成功嘅一個投資者嚟嘅，咁佢甚至乎喺2008年嘅時候咧，全球咧嘅富豪榜係第一位，咁雖然啊去到2017年嘅時候，即係大概3至4年。年前啦，就已经跌到全球嘅第二位嘅啫、 嗯。 不过咧，即系依然好多人都对佢好奇佢嘅生活啊，好好奇点解佢咁叻啦。咁佢最叻嗰样嘢就系一定系投资，同埋佢系一个好著名嘅慈善家，因为佢自己都承诺过就话会将自己之后所有嘅钱大概有99%。99%，99定90%啊？99%，我睇到嘅資料就係99%，係啦，就捐曬出嚟嘅咁樣，亦都係有史以嚟全個美國咧最多嘅慈善家，即係捐最多錢出嚟慈善家。咁佢咧就好啦，咁啊點解佢又會咁厲害咧？就係、是、因為其實原來佢咧對投資一啲股票咧係獨具慧眼，同埋好奇特嘅，亦都信奉一個叫做價值投資法啦。偏偏佢每次咧佢投資過一樣嘅產物嘅話咧，嗰樣產品即刻就會紅噶咯，即係即刻就會好 hit 咯。咁後屘嘛，跟呢啲叫咩啊？跟佢揾食嘅人 燈啊嘛，係啊， 真係明燈喎呢個。 係啊，啲人就會嗌佢股神添樣嘅，誒咁樣嘅。咁但係咧，去到即係唔好話以為佢一定係事事順利，咁多年都全部都係咁勁。因為其實原來咧，佢都有唔係賺錢嘅時候嘅，例如2010年嘅時候啦，咁佢都好多唔同嘅投資都有蝕錢嘅。咁啊，佢都有講話，例如。之前有投資過一個叫 IBM 啦，咁亦都大蝕34倍以上，咁啊嚟損手爛腳啦。咁所以咧，其實咧佢嘅股仔好多人都會覺得，咦好傳奇式喎、哦。咁啊，同埋咧之前就係話佢信奉嗰個價值投資法嘅話，咦而家又入唔入流咧？近呢10年裏面，咁亦都好多人喺度講。咁呢本自傳咧，跟住就好想講咧，佢係出咗一本嘅啫。咁呢一本嘅回憶錄咧。原來啊，個作者當然啦，頭先我哋所講啦，哇、啊，又係個作者同嗰本書個名唔同啦，因為咧佢係一個咧叫做斯諾德嘅一個嘅作者幫佢寫，嗰、那個嘅作者咧，原來用咗好多時間去跟住佢去了解呢一個人，係啊，唔怪之頭先我一問大人嘅時候，問大人非常之明智之舉，就係真係唔好幫人寫呢個自傳、 啊。其實有人叫我嘅幾個， 真係噶，幫我個即係總之幫。帮他们认为值得写自传的人去写、但是你真的要做很多采访。是啊。同埋你要写到啱他。是啊。跟住仲要是你要写到一些很 juicy 的东西嘛都。因为都要想被人知道嘛。但是要啱他。又要他 OK 的。因为他不开心他不出粮给我。 是。同埋原来那个花的时间不是说想象中说几个月啊一年啊。因为呢他说呢斯洛啊这个斯洛德啦、啊、这个作者呢他用了5年多的时间啊去跟他做了差不多成2000个钟头嘅访谈，即系一路倾偈啊！ 所以嗰啲 professional 成你写自传嗰啲咧，真系唔系话好似我哋写剧本啊，坐喺度谂或者点讲天马行空啊！同埋其实2000个钟头，或者我一直睇到我自己眼见嘅嘢，再写翻落本书。我覺得好難喎、啊！你話咁多5年多、啊，仲有喎、啊，佢唔係淨係訪問佢嘅喎，佢、要訪問佢身邊啲人，即係、即係我記得嗰、那個幫 Steve Jobs 寫自傳嗰位作者啦，都好出名嘅，但係一時間又唔記得啦。咁佢話佢訪問 Steve Jobs， 咁佢話你點樣湊細路㗎？咁跟住佢就話得㗎，我啲細路好乖嘅，其實都冇乜嘢要我理啊。咁跟住跟住佢望一望佢老婆，係佢表情， 係 佢梗係你唔使理啦，係 我理曬啦嘛。咁嗱係啦，咁你好似成日呢段係寫咗出嚟嘅， 係係啦，咁樣。 係咁啱啊啱啊！頭先問大人所講都啱啊，因為我頭先即刻喺度抄緊，係 Steve Jobs 嗰個作者係邊個？ 咁咪 W 字頭個名係？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但我唔識讀啊。 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好啦，咁啊，除咗呢一個之外咧，頭先都講翻呢個巴菲特先。咁頭先問大人話齋啊，真係佢要訪問勁多人，除咗話2000个钟头嗰個嘅訪談之外咧，佢仲要咧陪佢又見面啊，又去電話裏面傾偈啊，甚至乎咧最後嗰幾個禮拜咧要去到佢個 office 嗰度陪佢。睇佢點樣同人傾偈啊，點樣去開會啊，點樣去做一啲投資嘅嘢啊，甚至乎要同佢出差啊咁樣。咁仲埋咧，佢就係訪問咗佢勁多身邊嘅人嘅，包括屋企人、朋友、同事、夥伴等等，差唔多成250个人。 嗯、 即係仲要睇埋人哋對佢嘅睇法啊，要點樣執啊，所有嘅嘢啊咁。咁而且咧，佢都 OK 噶，因為佢就好似 Steve Jobs 咁啦。問大話齋，佢會俾人哋寫佢啲唔好嘅嘢。 我記得佢嗰、那個作者叫 Walter。Isaacson 啊， 系，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呢一本书。 系 头先所讲啦，点解我都话，佢同 Steve Jobs 一样咧？因为佢都可以俾人哋写低佢曾经犯过嘅错误，全部都有写到落呢本书度嘅。咁、啊，所以佢都点解会叫呢本书叫雪球咧？就系、是、佢人生或者佢嘅投资，全部都好似碌雪球咁， 系咪碌出嚟？ 系啦， 我出嚟滚嘅， 出嚟滚嘅，可以滚到好大嚿雪，亦都可以变到好融，因为碎咗或者融雪咁样，所以就叫做雪球。 传记咧好得意嘅，名人嘅话就叫做传记。如果你是一个疯狂少少嘅人，呢、這个叫疯狂日记，亦都或者叫做狂人日记。唉，点解会咁嘅咧？系咪先？点解会咁大分别嘅咧？大家都系人啫嘛。不过转个头，真系有一啲人咧，想讲自传或者想拍自传嘅时候，俾人爆出一啲好疯狂嘅事啊！到底系咩事？先听一节十一点钟新闻，十一点新闻翻嚟继续敏感时刻。 南艇对美舰予以警告驱离。对于美国政府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向国防部拨款7150亿美元，并且优先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吴谦批评美国政府中的一些人陷入受迫害妄想症，终不能自拔，强调中国无意威胁或挑战任何国家，但如果有人执意要威胁或者挑战中国，就别无选择，唯有奉陪。印度新冠病毒疫情恶化，外长王毅向印度外长苏杰生致慰问电。王毅表示，近期印度爆发新一轮疫情，中方对印方面临的挑战感同身受，致以诚挚慰问。中方坚定支持印度政府和人民抗击疫情。中国生产的抗疫物资正加快进入印度，协助印方抗疫。中方将根据印方需求，继续尽最大努力提供支持与帮助。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3817点，跌咗两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194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764，日元108.98，瑞士法郎0.911，加元1.23，人民币6.475，英镑对美元1.396，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兑美元0.72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8.71美元，卖出1769.31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3度；听日日间天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及炎热。星期日晚上至下周初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系阿普同阿茶。 阿普，点解我哋要做人口普查嘅？ 阿茶，人口普查得出嘅全港同分区资料，可以知道需要增加几多社区设施同医疗服务，仲有其他范畴嘅社会需要。 咁几时开始啊？ 普查会喺今年6月至8月进行，记住参加啦。上 census2021.gov.hk 了解啦。 普查数据助香港规划发展前途创。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磨利敏感时刻。 翻到嚟啦，继续敏感时刻。今日咧，我同敏大人讲嘅咧就系一啲关于自传啊，或者一啲传记嘅形式嘅嘢。咁啊，其实写传记好唔好咧？咁头先都讲咗，我同敏大人都分享咗两个嘅名人啊，佢哋写完嘅传记之后，即系俾我哋都好多正面嘅信息啦，系咪？但系咧，写传记咧都有度唔好嘅、哦，即系头先我哋讲咗好嘅嘢啦，唔好嘅嘢系咩咧？分分钟佢害咗自己一生。咁话说做咩事 咧？你讲系被写嗰个人啦，定系 被写个人？个作者 被写嗰个人 系 OK。 咁话说咩事咧？佢就话原来咧，之前喺2015年嘅时候，有一个人就系希望人哋帮佢做一个嘅纪录片，一个传记，结果佢要入去坐监。 嗯， 到底系咩人咧？呢、這、一个人咧，佢个名咧叫做罗伯特·德斯特。 罗伯系啦，德斯特。 Stud 啊， 係啦，呢個係咩人嚟嘅咧？佢就係咧紐約一個嘅地產大亨嚟嘅。咁咧話説咧，佢之前咧就曾經啊，俾人捲入咗三次殺人謀殺嘅風波，結果咧。都是呢成功脫罪，咁所以呢之前呢就有个导演呢就帮佢就用一个古仔改编咗一个电影叫美丽破绽呢套电影。 佢三次啊 係啊，咁都冇事喎、啊。 喂俾人冤枉都如果冤枉三次都几特别啊。 係啊係啊係啊，仲要三次佢都冇事，咁所以有个导演就将佢古仔改编咗啦。咁、但係呢因为呢佢睇过呢套电影之后佢觉得佢唔满意。因为佢觉得点解个电影呢刻意地讲到佢係一个殺妻子，即系杀自己老婆嘅凶手。 只不过佢系可以逃之夭夭。 系啦，咁跟住同埋佢觉得法律上面都已经讲到我冇事噶啦，我都冇罪。咁佢咁样写，我觉得唔得。咁于是点咧？ 佢告个导演啊，告个电影公司啊。 又唔系，佢反而咧调翻转，佢就主动要求打电话俾呢个导演，就同呢个导演讲：喂，你可唔可以帮我拍翻一套纪录片啊？因为咧，我想用我自己方法，用我自己方式讲翻个真相出嚟，唔系我杀噶咁样。咁跟住 做亲佢老婆嗰啲都死噶， 做咗一个老婆啫，即系佢有 三个 谋杀嘅命案系唔同嘅人嚟嘅，其中一个系佢老婆。 哦，另外嗰两个知唔知边位噶？ 知道，一阵间会讲落去嘅。 紧张。 系，咁跟住之后咧，呢一套嘅纪录片咧都有出到街嘅，个纪录片叫做《黑色豪门疑案》。咁跟住咧，呢一个嘅罗伯特咧，佢就话佢咧出世喺1943年。咁跟住之後呢、這、一個佢亦都係一個以前已故嘅地產大亨個長子，即係大仔嚟嘅。 富二代啦，總之 係啦。咁而家亦都係紐約五大地產嘅大亨之一嚟嘅、即係證明佢都算有錢啦。咁好啦，佢就話佢七歲嘅時候，即係呢個羅伯特啦，七歲嘅時候已經睇住佢媽媽由屋頂跳落嚟自殺死咗。咁所以佢咧嗰陣時開始就對佢爸爸充滿怨恨。咁跟住之後咧，所以佢大個咗之後咧，佢冇接本到家族嘅生意嘅，反而就用。自己一手一腳，跟住反而就算做用咗一手一腳都好啦，唔係一個窮等人家嚟嘅，依然咧佢都可以成為一個大亨，跟住繼續咧佢自己享受佢自己無憂無慮嘅富豪生活。咁好啦，咁啊聽到呢度嘅時候，大家覺得好勵志啊，同埋亦都覺得哇， 佢咪其實唔係好勵志啫， 唔係喎，自己一手一腳、啊，即係繼續變成一個富大亨喎、 啊，冇乜挫折喎、啊，都有嘅， 有 家庭咯、啊， 係啦，見到阿媽咁樣，咁大家都開始好可憐佢啊，或者都戥佢，哎好惨啊！佢咁样啦，咁跟住咧，佢就话咧，不过咁啊，点解会卷入呢个三次嘅风即系谋杀嘅风波咧？咁样咁跟住之后咧，首先就系、是、第一。佢個妻子突然間神秘失蹤，咁話說咧就係呢個羅伯特咧細個嘅時候咧，年輕嘅時候已經喺個聚會認識咗佢嘅妻子噶啦。佢妻子咧叫做海斯林，咁佢哋咧兩個喺1972年嘅時候就結婚，咁啊初初佢哋兩個相處得好融洽啊，好甜蜜啊咁樣啦。咁啊後來越嚟越多鬧交咯，咁啊直至到咧大概十年後，即係1982年嘅時候，兩個又再鬧交。咁跟住今次嘅鬧交咧，直情咧佢老婆就同佢講：喂，羅伯特。唔得啦，我要离婚啦，咁样 咁离婚咯， 系啦。结果咧，跟住冇几耐，咁呢个老婆就失咗踪咯。咁但系失踪嘅时候咧，即系就四日啦。四日之后失咗踪，四日之后，咁呢个罗伯特就打电话去同个警方讲：，喂，我老婆唔见咗啊，咁样。咁但系咧，可唔可以帮佢啊？咁啊，警方又当然梗系问佢好多问题啦。咁亦都咧，即系佢就话啦，即系呢个罗伯特就话啦，其实当晚咧。佢兩個原本喺紐約州嘅一個鄉郊嘅屋企入面，咁跟住之後佢老婆就係話，因為我要翻去曼哈頓，所以佢就要搭火車走。咁佢亦都送咗佢搭火車走嘅。咁好啦，送完佢火車走之後咧，咁啊呢個羅伯特翻自己個別墅啦。咁啊亦都有同鄰居飲酒，即係證明有一個嘅不在場證據啦。咁跟住之後咧，而佢哋曼哈頓啊嘅嗰個屋企啊，個門口個看間咧，都話係真係嗰日有睇到。老婆真系翻咗入屋企嘅，咁但系唔知点解咧，到咗第二日咯，朝头早咯，阿老婆咧个有啲嘅学院嘅院长啊，咁啊打电话去就话喂，有人老婆即系呢个嘅海斯林啦， 冇翻工啊， 系就同佢讲我病啊，唔翻工啊咁讲，即系佢真系咁样打咗电话去同佢个学院院长讲，讲完之后自此之后佢就失咗踪啦，冇再出现过，咁跟住失踪之前，但系咧就有啲奇特嘅事嘅，其中一个奇特嘅事就系阿老婆咧曾经有同嗰啲朋友屋企人讲就话阿罗伯特曾经对佢施暴，即系可能打佢啊嗰啲啦。咁跟住咧，而且咧，阿老婆个 但是呢他就说了这个的老婆呢因为证据不足、啊、所以呢就当然没事啦也 没拉到这个罗伯特啦但是因为隔了很久了大概差不多十几年了因为到1999年的时候了即失了踪由1982年失踪到1999年了纽约州的政府 十几年了、 哦、十几年了、嗯、跟着纽约州的、一个警察啦他在那查緊另一單案的時候不小心發現了相關關於這個羅伯特 不小心、啊、 是啦殺妻子的線索那於是呢、警方就開始再重新開個 file 再調查這一單案啦那好啦當年這件事跟住之後也都沒事啦因為剛才都說了證據不足他脫了罪啦證據不足到第二單啦第二單案呢就到他的好朋友有事啦那也都是緊接住 喂但我想查一查說啦即好似有一个法律名词定係啲人坊间叫 double jeopardy,、 嗯、 即係话你喺美国我睇美荷里活电影係咁教㗎、 嗯、 即係如果 A 杀咗 B, 啲、 嗯、 人怀疑 话 唔係係怀疑 係 怀疑应该被应该唔係有头讲过应该啲人控告 A 杀咗 B, 咁、 嗯、 上咗庭一次啦如果佢脱咗罪之后呢 是 就唔可以再告返同样嘅罪㗎喎呢个叫 double jeopardy, 就算你明知后、嗯、后面你再有新嘅新嘅 evidence,、嗯、新嘅证据呢、嗯、都未必可以再重启呢个案件㗎喎。 佢只不过係对佢施暴即係拳打腳腳踢咧，證據不足，所以拉唔到佢啫。但係佢死咗之後咧，即係只係警察懷疑佢、 嗯， 但係就冇落案控告佢。 哦， 係啦，所以就冇事。 咁其實可能就係呢個原因唔可以再落案咯。 佢好似 唔可以告兩次同一個罪名啊。 所以可能係冇告到佢、嗯，因為都冇證據不足，係、嗯、證據都不足，所以就冇告到佢。咁、嗯、直至到頭先都講啊， 即第一次都冇告過佢啊， 冇告到佢、哦，只係懷疑佢啫。咁、 哦、 跟住到一頭先都講啦，1999年嘅時候開翻呢個 file 噶嘛，跟住一年後啦，即係去到2000年嘅時候咧，佢嘅好朋友就俾人槍殺咗啦。咁、 嗯、 發生咩事咧？原來咧，羅伯特咧有個好朋友叫 Susan， 咁 Susan 咧，佢哋两个大学嘅时候就认识噶啦。咁但系咧，大家咧，即系啲警方嗰啲都认为 Susan 其实系唯一一个可能系知道佢老婆之前失踪嘅真相，因为呢一个 Susan 咧，自从阿老婆失咗踪之后咧，就成为咗呢个罗伯特嘅代言人。 嗯， 系啦，咁啊，即系话最了解罗伯特嘅人就系佢啦。咁啊，警方于是咧就谂住去揾呢个 Susan。咁但系咧，好啦。諗已經 call 咗 Susan 就喂我哋一個禮拜之後不如見面啦咁樣，結果咧佢哋準備見面嘅時候咧，呢、這、一個 Susan 就俾人開槍射死咗啦。咁而事發之後咧，警察局咧 好可疑喎、 啊，係收到封匿名信，嗰、 嗯、 封匿名信係話俾警察聽阿 Susan 死咗喺咩地方， 揾唔揾得翻啊？ 揾得翻， 跟住明信喺边个写咧？ 系啦，跟住之后咧，因为呢明信嚟， 唔怪之个导演会拍啦，咁唔使度喎，真系几好喎、 啊，好好传奇嘅故仔， 已经系啦，第一单悬案，跟、 嗯、 住第二单咯，起成噶、 啊，系、嗯、啊，咁跟住而呢、這个嘅警方咧，真系揾到呢个嘅尸体，而因为呢一个尸体就喺 Susan 呢、這个叫比佛利山嘅屋企嗰度揾到、嗯，而且冇叫过个门，亦都冇任何叫烂过或者俾人打烂过嘅。痕迹，所以咧，警方推测咧个凶手根本上就系认识呢个嘅 Susan 嘅、 嗯， 但系当然啦，又系揾唔到好多唔同嘅证据，亦都唔知系边个啦。但系警察亦都觉得系罗伯特可疑，原因点解咧？喺 Susan 嘅葬礼入面，罗伯特竟然冇出现，咁之后第三个又系咩事咧？转个头同大家讲。嗯 随寂寞不早也没知亏损地转天旋你问快乐那秒结束耶、yeah, 我未结束耶、yeah, 流体中再拍着吉他都会遇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 down time See you back up, but fun, too much. 末世中转圈如能热恋祝你觅到首选坐上飞船可能宇宙节奏放松、yeah, 而你在太空逃生中爱里学种花莫会遇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s down time中转圈 好啦，头先讲完啦，呢个罗伯特即系有嫌疑杀咗两个人啦、 嗯， 第三个人系乜嘢咧？咁佢都有讲啦，原来肢解咗佢嘅邻居啊！咁 系咪之前同佢饮酒嗰个啊？ 唔知係咪咁，但係咧佢就講咧，就2001年，即係話殺完 Susan 之後嘅後一年啦。咁、就有幾代嘅屍體就浮咗喺其中一個嘅海灣上面。咁其後咧就證實佢係羅伯特嘅鄰居嚟嘅。咁但係咧好啦，咁啊當揾到阿羅伯特嘅時候啦，羅伯特就話係啊，我同佢因為鬧交，我出於自衛，我射死咗佢，我唔小心嘅咁。 但係你肢解嗰 part 咧係咩？即係、就是、處理屍體都可以告你嘅喎，不合法地 係啦，佢上到法。庭當然梗係唔承認自己故意殺人啦、嗯，就係話承認自己肢解咗個鄰居，咁冇諗到 坐得嘅喎、 哦，係啦，仲要係警方咧，其實喺個車度真係揾到啲鋸啊，揾到啲槍啊咁啦，咁、嗯、但係因為頭先都講啦，佢大亨嚟噶嘛，揾好多最強嘅律師啦，最後尾喺強大嘅律師團隊辯護之下，佢冇事。 天啊！ 佢只系咧，最后判咗咧，就话佢系正当地为咗防卫呢个正常异神嘅邻居嘅攻击，跟住之后，所以先至意外开枪杀死咗邻居。 咁佢都冇理由肢解佢噶，佢咪报警咯，系话俾人听佢受侵犯咯。 系即最后尾就系话法庭就判咗罗伯特系罪名，即系杀人罪名不成立。咁好啦，咁 但系有冇其他罪名成立啊？佢有时告几条噶嘛，即系不妥当处理尸体呢条咁样有冇啊？ 呢度就冇讲到明啦。 哦 ，OK， 系啦，但系跟住之后啦，就嚟啦。佢而家点解都仲系坐紧监咧？发生咩事？ 佢而家坐监咩？又话冇事？ 即系而家等紧判啊， 哦 okay、 等紧判。咁发生咩事咧？原来因为头先我哋一开头咪讲咗话，佢想做一个纪录片嘅，个纪录片嘅导演咧就一直就同佢拍片啦，越拍越觉得唔对路， 我 feel 到 系咪啊？ 懒醒啊佢！ 系啦，越嚟越原本佢真系个导演都有讲嘅，即系个纪录片入面有讲佢话，我原本我深信佢唔系一个 即系我误会咗啦。之前我因为呢、這、一个要做一做个 drama 嘅原因咧，我就讲到佢似层层啦。但系佢既然够胆揾我，佢应该系清白嘅。 系啦，跟住但系就系越拍越唔对路，越嚟越佢都觉得好可疑。 嗯、 最后尾咧就话佢个纪录片最后一集嘅时候，导演揸住咗两封信。咁一陣間我會俾問大人睇下、 嗯， 一封咧就係頭先所講嘅 Susan 咧，警方收到 Susan 匿名話死咗嗰封信，咁、 嗯、 跟住另一封信原來就係阿 Susan 之前啲屋企人執理佢嘅遺物，即、就、係、是、整理佢遺物嘅時候，發現一封羅伯特寫俾 Susan 嘅信， 係咪情信嚟噶？ 冇講，就咁封面就咁睇到咧、嗯、個字跡咧係同寫俾警察嗰封信， 哦，用字跡 好似，仲、嗯、要其中一個破綻係咩咧？佢哋咧 做乜唔打字啊？ 嗰陣時唔知啊，可能親力啲啩。咁跟住之後咧，仲要兩封信咧，都係寫錯個地址個串法，將呢個比佛利山原本咧、就係呢個 Beverly Hills 轉咗錯咗咧，串咗做 Beverly。即係寫多咗個 E 字。 Ey 係啦，咁兩封信加埋。 你睇到封信㗎、好似全部嘢都咁啊，更加似係一個同一個人啦。咁啊，跟住個紀錄片都問誒係咪你啊？跟住之後影住嘅，佢就跟住原本開頭有啲驚，跟住佢就堅持就話真係唔係我，跟住開始越嚟越冷靜。咁好啦，咁啊導演都束手無策啦，咁佢不停話唔係佢自己啊嘛。結果跟住點咧？錄曬所有嘢咯。咁啊，跟住之後呢個羅伯特就話要去洗手間咁樣啦。當準備去洗手間嘅時候，原來佢個麥 佢唔記得拆麥啊！ 係啊， 我哋成日講噶啦，喺片場冇講人壞話就係咁解啦。 跟住之後，仲要佢喺洗手間，原來佢有個習慣就係自言自語嘅習慣。跟住佢就講咗句，佢自己喺廁所自言自語就話：我到底做緊啲乜嘢啊？其實當然應該係全部都我殺噶啦。佢自己講咗咁嘅説話。咁跟住 收音嗰個已經出嚟震曬啦， 錄低曬。唔係，原本大家冇懷疑嘅，因為可能大家都真係執緊其他嘢啊咁嗰啲啦。咁當然冇講個點解隔咗咁耐，因為其實係 佢太唔熟悉電影行啦， 或者 就係唔記得呢個麥啊。我哋成日聽乜呢樣嘢啊，係我坐喺個 monitor 都聽唔少是非嘅， 係咪啊？但係我想講咧，就係電影方面，即係個紀錄片方面個導演嗰啲咧，全部咧 好難 都未知呢件事。 我未知啊， 係啦， 我直接都錄咗落去個帶度啊， 直到有一次臨差唔多拍攝完曬所有嘢啦，跟住之後準備，因為其實都隔咗兩年先至播呢個紀錄片出街。臨播之前咧，先至咧當然導演自己堪稱啦。嗰陣時先至發現揾得翻原來有呢一條嘅音錄低咗咯。佢話之前完全自己唔知啦。 嗱呢個我要話俾你聽有少少啦，即係如果話導演話 cut 啊，咁理論上個收音師咧係應該 stop 噶啦，就唔再去錄音嘅，因為呢個收音師咧佢咧。点讲咧？呢个原则点讲？即系佢疏忽啦，佢唔记得揿 stop 啊， 系， 所以佢先录到 嘅啫。嗱，所以其实咧呢个纪录片都有人有争议嘅，咁就系有啲人就觉得就系话会唔会就系头先敏达话斋个导演特登装佢嘅咧？知道佢因为已经成日倾偈，知道佢有自言自语习惯嘛。 咁抵啊！咁我都会装喎。如果我系差人， 系咪啊？咁佢唔系差人，佢只系导演啊嘛。咁佢可能想知真相。 你知唔知荷里活啊，或者系美国有好多嘢啊搞唔掂啊？即系政治上、社会上啊，都系揾一大扎。電影人去度一度橋嘅啫，嗰啲 spin doctor 係咁，所以就唔知係咪因為咁樣，所以啲都有爭議嘅呢一個紀錄片咁啊，亦都咧2015年3月嘅時候咧，羅伯特咧就被 FBI 拉咗啦，咁咧跟住之後好啦，雖然而家就係佢講鄰居嗰個嘅分屍案進行緊呢個認罪嘅協商。咁跟住之後，但係咧，佢話殺妻同埋同埋佢個好朋友，即係嗰個 Susan 啦，係啦，佢都仲係唔認嘅。咁不過佢話佢咧都可能即將會面臨有85年嘅刑期嘅。咁佢今年啊，其實上年已經74歲啦。咁好啦，最後嘅結果係點咧？雖然2015年被捕，但係就算原本係定咗2020年，即係上年3月2日開審，但係因為呢個嘅疫情關係延遲咗，延遲到去。2020年嘅4月，即系而家今个月啦，就开审，但系会唔会再延期咧，就唔知啦。所以其实原来传记呢一样嘢咧，系可以帮到好多后生嘅人啦。但系我哋亦都要反思，到底中间入面嘅嘢系咪我哋睇到真相嘅全部咧？ 谁日动保你先好行到边度都总有巨人想照料世道谁又要盖质原在有气质唯独靠身高不是太得身高差够40我妈先会抱上逃避你浪手从未会撤走全部赤身躯成日战斗总落天花边有人全部太难攀一先失一一摸失点睇得惯细粒似我才会惊叹英姐副脚就是墙英姐搵嘢用凳仔你班 怪兽无用阻我唱。谁又要确实赢在游戏质，从未觉缺失，从未怕吓。我身躯太细路，心胸广阔够足。时代在变更，谁亦要更真，传递那个真才是最真。这位女妹不作陪衬。 刚才讲得很啱啊，你是最正的。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活得很精彩，每一个人都有一本属于自己的自传，而他自己呢亦都有一本叫《矮妹正传》，他是萧淑琪的黎英。转个头回来会有朋友圈，朋友圈嘉宾就是我的谦谦啊，林家谦，转个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一名住在东涌影湾园月桃轩第十一座的39岁菲佣确诊新型肺炎，是本地首宗社区感染变异病毒株的源头不明个案。外佣近期没外游，他照顾的一名10岁大女婴亦都确诊。婴儿的基因分析有待进行，当局夜晚已经要求大厦居民接受强制检测。卫生防护中心决定，大厦400个单位所有居民要检疫21日，亦都会向外佣曾经逗留过的5个地方发出强制检测通知，发出强制检测通告。卫生防护中心话，一名外佣到过富东街市买餸，放假的时候到过青衣圣多麦中途堂参与崇拜同唱诗歌，到过文东路公园，一同在教会同公园相聚的10多人要检疫。外佣亦都曾经到过东涌东汇城同影湾园超市 Fusion 购物。卫生防护中心话，女婴的父母今日朝早接受检测都是阴性，外佣同埋女婴潜伏期内曾经到访的亲戚会被视作密切接触者。中心评估看不到这宗个案和早前个案有流行病学上的关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本港新增15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其中2名患者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新增的输入个案有13宗来自尼泊尔，其余2宗分别来自印度和印尼。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有2间服务供应商会在今个星期六劳动节假期提供病毒检测上门收取样本速递服务，每个样本基本收费100元，家居检疫人士可以预约以提交深喉唾液样本。中国建设太空站的首个舱段天和核心舱顺利进入轨道，升空的时候重量超过22吨的核心舱由长征5号B 遥二运输火箭送上，遥二运载火箭送上太空。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祝贺。天和核心舱在轨道上运作顺利，标志中国太空站在轨组建造全面展开，争取出年年底完成建造。日本东京都新增102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今年1月28日以来首次单日超过1000人染疫，累计138378人确诊，重症患者增加5人至到58人。受到疫情影响，东京迪士尼乐园上个财政年度的入场人数创新低，只有756万人次，营业额较对上一个财政年度减少63.3%，至到1705亿日元， 相当于超过121亿港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837点，升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92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4，日元108.92，瑞士法郎0.911，加元1.229，人民币6.473，英镑对美元1.359，英镑对美元1.395，澳元对美元0.777，欧元对美元1.212，新西兰元对美元0.724。伦敦金每盎司卖入价是1768.06美元，卖出价是1768.8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天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炎热，星期日晚上至到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4月30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通知书已列明今年重估的应课差饷租值，如果要反对，必须在5月底前以书面提出。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经常听到呼吁叫市民接种新冠疫苗，其实疫苗功效又应该点理解呢？ 如果话疫苗功效有90%，正确嘅解读系指接种咗疫苗嘅人比冇接种嘅人染病机会低90%，而并唔系注射咗疫苗嘅人仍然有10%嘅机会会受到感染。事实上，感染新冠肺炎病发的机会亦都取决于其他因素，例如新冠肺炎在社区的病发率和感染后出现症状的百分比等等。所以护己护人，市民是应该接种疫苗的。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urple 32 候选名单， 全年最受欢迎日本金曲 Hey Butsu-san 怪物小姐 Hirai Ken featuring Imyo 平井坚 featuring Imyo 爱妙， あれにも言わない、不向任何人诉说 Utada Hikaru 宇多田光 One way street the last of the people噴電、感電、Unit Kenshi、米津玄師、Formula、炎、Lisa、Uku no Hane、無垢的羽毛、Tamaki Koji、玉置浩二、 立即登上 RTHK.HK 投選你心目中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5月3日，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urple。 敏感时刻， 朋友圈，茉莉。 敏感时刻， 朋友圈， 茉莉。 朋友圈请嚟嘅嘉宾，佢系林家谦，谦谦。 Hi， hello。 你会唔会好唔中意我嗌你谦谦噶？ 又唔会，不过而家都比较少。 点解啊？ 通常都叫家谦啊，或者呕心啲嗰个咯。 咩啊？ 谦 B 啊，唔知啊。 系， 知好啦，好自己讲翻会呕心。 但系我成日觉得咧，呢一啲咧都系一个好过叫你一啲好核突嘅名咯。你明唔明？ 例如咧？ 例如即系譬如我成日都俾人嗌肥妹啊、肥婆啊，即系嗰啲咧。 但好啦，讲完我之后讲你先，因为今日咧请咗林家谦上嚟就系讲你嘅神奇嘅胡桃波羊。 嗯， 即系我觉得好开心嘅，开心嘅就可以见到你，同埋见到你有而家嘅成绩，同埋你每一首歌好听嗰一首歌，你系咪就系加咗啲神奇波羊落去咧？ 唔知咧，我都系咁做嘅，其实，但系有唔系噶，有时都惊啊！唉，而家做呢只会唔会好过以前咧，或者点样？即系有啲压力去自己同自己比较。有时，可能以前啲歌会唔会开啲回堂啊？即系嗰啲人好中意，即系 label 我哋啲创作人啊，唉，佢回堂啦，佢冇噶啦，嗰啲咁样咯。亦都有时候会咁问自己嘅。 但我想问一下啦，即系今次呢个神奇的胡桃魔药啦，你系从咩出发去谂到呢一首歌嘅咧？ 我觉得唔系 茶开面霜嘅时候谂到嘅， 饮一支茶咯，饮一支乌龙茶咯， 系咯，系咪咧？ 唔知咧，但系呢个主题就觉得从来都其实呢一个概念呢一个主题其实都不嬲有，即系难得糊涂呢四个字，其实都唔系一啲大道理或者系其实都系讲过噶啦，咁但系 apply 点样 apply 喺我身上或者喺而家嘅人身上去听呢个咧，咁我咪尝试用魔药。去包装、其实你拍两粒令到自己糊涂少少，面对这个世界轻松少少，自己做得舒服啲，咁会唔会是一件好事呢？其实放低一啲证明。 我刚才听林家谦咁讲话难得糊涂呢四隻字而衍生咗有呢一首歌，算唔算呢？ 唔算，因为我是写完只歌，我先发现啊，系有呢一个难得糊涂呢个，我仲谂嘅死啦，会唔会好 cliche 先？我哋歌即系变咗好，大家都讲过嘅咁，但系 somehow 其实我哋入即系用我哋用嘅 angle 唔同，或者小说入边点样写法方法唔同咧，其实都可以有趣嘅，唔会系即系啊三幅屁咁咯。 我想问而家系咪所有嘅歌咧，你都谂住全部无论系曲词编监，全部都系你自己搞晒咧？ 唔系。上一隻就 多噶嘛， 系啊系啊，上一隻其实都 Y 文填翻啦，咁监制都唔系净系我一个啦，咁今次编曲都唔系我一个编咯，即系有雷柏希帮手，咁所以就其实唔系刻意嘅，不过我啲有啲歌适合自己做翻，有啲歌我自己谂唔到或者我自己觉得唔系最专长去写，咁我俾人写咯。 系作曲方面就系你嘅专长啦，而家啦会唔会突然间都觉得喂写完词之后都得意，以后都想写多啲啊咁？ 写词其实都系好睇有冇师傅到嘅啫，因为写词我唔系一个专业嘅作词人啊，所以我亦都唔系一个好叻文学修养或者文字修饰，系啦，咁所以间唔时可以俾自己填下，但系亦都即系为确保我嘅作品水准，我都系揾翻啲专业填词人就好啲啦。 忘掉有几多亏欠，只想有些欢笑嘴脸。和你都不需刻意扮演，常为无聊事打算，或会算出一片青天，随便走得笨拙一点，去吧无用计条件，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再去遁避，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伏起，都可以迷着路行棋。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盼到往天飞，却要撞地，在忙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傻更更的你。 呢首歌就因为咁样衍生出嚟啦、 嗯。 但系如果翻查翻啦，或者大家要留意开林家谦嘅话咧，其实有好多歌嘅歌名咧，都系几梦幻或者唔真实去形容嘅，可以、嗯。譬如今次啦，叫《神奇的胡桃魔药》啦、 嗯。 之前又会有《特伦斯梦游仙境》，跟住又有《一人之境》，甚至乎有《时光倒流》一句话。其实呢啲全部都系俾人哋感觉就系、是，喂、哎，都唔系真实嘅，唔系我即刻揸住到一啲嘢咁样。 嗯， 系啦，呢、這个就系咪都系你自己嘅创作概念，定系你本身都系一个好梦幻嘅人呢？ 我两个都唔肯定嘅。首先系咪自己有冇本身创作感或者铺排呢？其实都冇。初可能《特伦斯梦游仙境》系 Oscar 填嘅时候，我系想同佢讲，哦，填一啲surreal 啲嘅嘢，唔使大道理啊，唔使点样嘅，你放你自己天马行空嘅东西落去啦，咁咪出咗。 结果真系好天马行空。 系啦，咁呢个系佢嘅功劳嚟噶嘛。咁然后去到时空倒流一句话，其实系 Wyman 自己谂噶嗰个主题，系佢自己代住一个歌名喺度，佢觉得好想写，咁佢就写啦。我亦都冇特别再俾啲咩方向佢啦。其实呢首歌名都系临出好。近嘅即係好短時間先改咗呢個歌名、 嗯、 本身嘅歌名係一個好實即係好直接啲嘅，但 原本叫咩名㗎？你諗 叫做有種幸福叫糊塗咁咯、 哦， 即係好直接 straightforward 啲嘅。但係咁最後變咗成佢啲糊塗魔藥，咁你又覺得哦， 呢、 這 個好啲，同埋多啲幻想空間。 係啦，咁我發覺咧，其實我不期然地放咗我啲好似好幻想空間好大嘅歌名或者主題落我啲歌度。可能我都自己覺得其實多幻想空間或者 surreal 啲，冇同現實咁掛鈎得咁犀利嘅方向去創作呢，其實係可能仲令到嗰個創作係更加更加實在，唔知點講。 以後呢林家謙可能有個新嘅名字添啊，夢幻歌手林家謙， 神奇的糊塗小子啊嘛， 糊塗 小子，唔知突然間諗到添。 以後嗰啲主題公園成日都揾你， 都好啊。有飛箭於馬路的牆，有妖精於鐵道外牆，有魔女失法上沉默為誰坐著，再等等一世未中獎，再等等多世就結上多。 嘢就系话喂，其实糊涂啲或者可能系喂用可能虚幻啲谂法去面对真实都系一件好事。你会唔会都承受过一啲嘅嘢，而令到你都会用一啲类似咁样嘅方法去面对呢件嘅事实咧？ 其实都有，其实呢只歌嗰个歌词都有啲系咁样。 帮到自己咯，或者 remind 自己咯，即系可能第一句就系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再去遁地。其实我自己可能都系最紧，因为变咗可能多咗人哋嘅成为人哋嘅谈论或者讨论嘅主角咁啦，咁就觉得啊，好似好烦嚣咁样，好烦啊，咁所以。希望呢隻歌都幫到自己可以繼續往天飛去遁地，就唔使理一啲是與非非咁啲。希望可以咁樣說服自己啦。但係佢嘅發覺都唔係好得嘅。 係咯，你冇諗過就係唔睇任何嘅嘢咧？咁 唔 得 咯，我就係唔得。 又好好奇想睇， 想睇人哋講乜？係啦，因為你有時你隔即係唔睇係啊，咁但係我冇咁厚面皮你，哦係啊，出邊全世界都鬧緊你嘅時候，雖然唔係啦，但係即係如果係咁樣嘅時候，我都可以完全唔理嘅話，我做唔到咯，因為我覺得係好背好平行時空咯，即係你會覺得係咁出邊啊唔理咯，咁但係其實係咁嘅，現實係真係咁樣鬧緊你，咁你仲可以覺得自己係好受歡迎，一個叫做自己人，我覺得啦， 同埋好無知咯，唔知道世界發生緊咩事， 係咯。我宁愿是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咁而去系咯，同个世界系一起呼吸。 喂，其实你好矛盾、哦嗯，你的心境同你的 歌 系咯，或者你的而家发生紧嘅嘢好矛盾、哦。你一直好想知道，二嚟你又好唔想去俾人评论，又或者 咁，所以我咪会谂个方法，点样唔俾人再想去谈论我。嘅意欲咯， 好难噶噃， 低调啲咯，或者再做慢啲咯呢个。 你觉得做慢啲竟然系一 会 方法？ 你唔觉咩？即、就、系、是、我觉得如果一年系咁出好多歌或者出碟咁样，咁咪更加你嘅热度会仲喺度咯。 但我唔觉啊，因为其实你只会令到大家好想、好期待听你嘅歌嘅人，佢哋等好耐咯。 咁等嘅时候唔会乱讲嘢嘅啫，系嘛？ 会噶， 都会噶。 挂住你啊嘛，咪再上网又写几句咯。 又写。 其实呢个世界 我消失咗噶咯，都写。 被背叛没法扮原谅，要扮伟大却又未如我想象那样，明明失恋仿似心脏中拳内伤，无能力呼吸形象，我要做个放下你的我，笑得比喊痛苦，宁愿看不破。我放下你，却未放低我。懦弱还是未能面对，可是错，何苦还要继续高估我？剩余回忆时日无多，我放下你却未放低谁么，痛恨你已受伤好过，趁仍够有力气，宁愿痛苦能够证实相恋过。 即系讲翻一啲无聊啲嘅话题啦，真系你自己林家谦觉得好梦幻嘅地方，有冇一个咁样嘅地方咧？ 好奇怪，即系以前细个发成日发梦，都会发梦我屋企对面嗰个大榕树，佢树榕树即系嗰个骨枝干啊，中间咁阿叉咁啦，即系佢永远都会喺我成日梦不停咁出现，然后佢会吸晒我所有嘢，吸晒我屋企嘅所有枕头啊、家私啊，过晒去，系个噩梦嚟嘅。其实 成日发同一个梦， 同一个梦啊，就系嗰个阿叉口嗰度就系吸，咁我就永远都会喊嘅。我唔知点解， 系细细个已经系咁噶啦。 係啊係啊，即係我覺得呢、這個有咩？我而家睇翻嚟幾搞幾夢幻幾搞笑，即係、其實都冇乜嘢啊，唔知道。 你會唔會颱風嘅時候成日都會希望佢被風吹冧啊？ 係啊，我都想佢快啲消失嘅嗰時，我唔知點解我好驚啊，即係見到個位咁係咯，唔、知道。 咁你可能試下揾啲窗簾去遮住佢啲，會唔會得噶？ 好友善噶，平時見到佢冇嘢噶， 笑住嘅。 係啊，笑噶，彎彎地咁樣，但係佢到夜晚好似係會係咯，即係自己幻想出嚟，其實有時。 喂，咁你信唔信奇怪嘢噶？ 半信半疑咯。 我听你咁样讲， 半信半疑 系 又唔系好信鬼嗰啲嘢嘅。 系 通常啲 friend 讲完我都唔系咪噶？好想见识下错，但系唔好咯。 但系好彩嘅就系你冇试过遇到， 好似冇乜。 哇，你咁好彩嘅， 阳气重，唔知咧。其实有时候都衰衰地都想自己。见哪唔知啦，他好奇心咯，但我知系冇嘅，最好见唔到。 系，我、反而我冇谂过林家谦反而想见。 咁你觉得其实呢个世界我感觉上系存在噶嘛？但我又见唔到嘅时候，咁你咪会、即系你所有都系对一啲你摸唔到、捉唔到或者接触唔到嘅嘢、approach 唔到嘅嘢，系你会觉得好想系有啊？究竟系点嘅咧？见下咁咯。 咁好啦，咁林家谦讲完呢个啦，咁我想问一下，你自己又会唔会其实都有一片童真嘅心咧？ 不嬲都有，即系识我或者我谂熟悉我嘅人或者乐迷可能都知道，都系卡卡地嘅。 唔系呢种童真啊，即系你都会好梦幻，即系好想哇，迪迪尼啊，哇乜乜片场啊，哈利波特啊呢啲咧，系、咯。 反而唔係噶，但我好中意佢咯。但我玩啲鬼屋啊，玩嗰啲最刺激嗰啲咯，機動遊戲啊嗰啲咯。 係咪真係你唔信，所以你中意玩鬼屋咧？同埋你同 Edgar 幾 friend 嘅，可以幾夾到喎？ 點解啊？ 佢又好中意玩機動遊戲嗰啲嚟。 哦，係啊， 係啊。 哦系啊，冇唔知咧，我就觉得嗰啲系最好玩啫嘛，纯粹反而系嗰啲啊，巴斯光年啊，嗰啲入去，即系入咗去嗰个主题乐园，我唔系为咗佢哋咯。 我觉得你暂时听落去，你都唔系一个几浪漫嘅人嚟噶。 浪漫噶，但呢个系代表浪漫咩？即系中意呢一啲童话嘅。 作为女仔，我觉得似咯，即系你会有啲童真，有啲梦幻嘅感觉，先至会造就到浪漫嘅。因为啲人成日都觉得浪漫系唔系一件好实在嘅嘢嚟噶嘛，系、咯，某程度上 系啊。咁我觉得我唔算系一个浪漫咯。 咁你最浪漫试过做过啲咩？冇添啊！ 冇啊！我都唔知点 define 为浪漫啊！即系我又唔觉得系浪漫咯。 咁你认为最浪漫嘅事咧？我好想即系从呢一个角度睇下。 我哋好少谂噶，即系男仔系咪女仔会多啲？ 嗱，女仔会噶， 好多呢啲 fantasy 噶，系啊，即系会成日都会觉得譬如嗰啲乜乜周年啊、生日嘅时候啊， 我真系唔中意呢啲嘅。 哇，咁你好典型嘅男仔嚟噶，真系。 可能系。 我真系发现我身边好多男仔都好似你咁咯。 系咯。 跟住我哋啲女仔咧就成日听到嗰啲情侣闹交就系呢啲啦，即系个女仔 因为一个太现实，一个太浪漫主义啦， 系啦，或者太梦幻主义。喂，下首歌你主题可以做呢、這个， 可以啊， 可以做呢、這个， 但系闹爆你哋咯，成日都要逼我哋浪漫，做乜嘢啫？ 喂，呢样嘢啱噶，因为其实呢个讨论空间嚟噶嘛。 唔系咁有啲 friend 男仔 friend 都几识做嘅，但系我谂主要都系因为个女仔好中意，佢先做嘅啫。有股我唔知啊。 有啲就算佢好中意个女仔，佢都唔做噶。 系咩？ 系啊，真系话唔做就唔做噶啦。你千祈唔好做呢啲人啊！你快啲学习浪漫添啊！ 好啦， 对你写歌有用啊！ 好啊，翻去就学下先。 用呢个方法去逼你。 好啊。 咁今日咧，好开心同到阿林家谦倾偈啦 ，Terence。我自己好开心系认识到林家谦嘅，虽然认识咗唔系好耐，短短几年。同埋平时都唔係太多讲嘢，但係当一见到面嘅时候，我会好有亲切感。你一个好俾到人亲切感嘅歌手嚟嘅。 係咩？ 係啊，唔好咁讲，唔好话歌手，你係一个俾到人哋好有亲切感嘅创作人。係、 好 啊，繼續加油。 好啊， 好 ,thank you 你，拜拜。 拜拜。 这世界有陆地河流，有天空峻岭，各种色彩亦有差。这世界看似是羊群，要怎么竞赛？谁人在提示说话？你可否 画出将来，流汗也潇洒，流泪也不怕。盛放于天边散落太阳下 Oh just carry on Oh just carry on 种子在发芽 Oh just carry on 你我是唯一的花卉去下季吧能与说期望絕地懸崖你都不要妄自菲薄從未結果偶爾吞了一點色彩引不起注意其實亦藏其作用那枯萎着的枝芽沉默卻優雅無用去比較、Oh just carry on 你會盛放於天Oh, just carry on. Oh, just carry on. 你我是唯一的花卉，看下季吧，能达到期望吗？风吹走困惑创伤，光线给指引路向。 同阿林家谦倾偈都好开心嘅，最后一晚嘅朋友圈请嚟系林家谦，由最不可思议嘅事讲到去爱情，讲到去浪漫嘅事，最后尾系要讲首歌闹爆我哋女仔。到底发生咩事咧？冇听到嘅唔紧要，大家喺网上重温。今日敏感时刻同大家讲声，拜拜。